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啊。空难唔会有咗啊？咩个空难啊？你知咩空难又啊？ 炒机啊嘛， 空少嘅灾难。OK 啊，即系，我首先讲一样嘢先，申报咗个利益先啊，因为咧阿空少食咗啲过期嘅 最得起， 但系佢记住啊，阿空少啲最过期最得起咧，唔系同我买嘅。OK， 唉，我要申报咗利益先。 最得起好似都系佢介绍你 買，冇错啦。啊，我点解会有最得起买咧？就因為咧，空少咧就識啲藥房，佢就要用一個喺市面平嘅價錢，就可以攞得到最得起。咁當然啦，我唔係攞批發，所以我亦都唔會攞得算係真係好平嘅啫。咁我亦都係幫襯阿空少嗰位朋友開藥房，即係我知道係點樣嘅。其實空少個朋友做藥房，咁咧講緊藥房咧就佢個朋友可以攞得平價嘅。平即係批發 價啦， 價佢唔係批發價 俾你啦，佢批發價有啦， 係啦，佢批發價有嘅，咁佢哋就可能賺十零廿蚊，賺少啲啦，咁就 零售價賣俾， 係啦，就賣俾阿空少，咩都咁啊！而家咧就直接去同我係同嗰間藥房嘅其中一個 sales 去攞最得起嘅，咁啊所以咧就我唔保證我係全香港最平噶，但係講真，如果譬如 平過零售先咯， 我一定平過零售，因為而家零售係講緊120蚊一盒，我而家只係賣70蚊啫，OK， 我都平過出面成五兜嘢㗎 ，OK， 咁啊當然啦，阿空少咧，因為自己都識嗰個朋友㗎嘛，咁我買就唔同啦，我買親一盒啊，一個盒仔就12盒嘅，12盒裝嘅，咁我一次過買啦，咁阿空少可能係。買30、40盒啦咁樣，咁咧因為阿空少咧呢輪咧就少跟我哋出去玩，你知啦，而家空少玩緊啲玩具啊嘛，玩玩具啊嘛，咁咧阿空少講咗好多回，我講少少阿空少玩嗰啲玩具俾大家，大家打下飛機都好啊，真係好啦好玩嘅，你聽佢講啊，咁啊阿空少自己買咗得起，咁可能啊應該係啦，因為呢輪阿空少玩玩具咧就冇跟我哋玩啦，冇飲酒啦，咁佢最得起過期，OK。咁啊，以阿空少咁講法咧，就因為最得起過期，咁佢就冧啦。OK， 就冇效力，佢就冧咗。而且第二包即係食個酒後嗰度咧，可能因為過咗期嘅關係，就令到佢拉肚子。個情況就好似我早輪、上個月咁嘅嗰個嗰一集咁啊，長情嘅估計你就可以聽翻嗰集啊，應該同我同阿空少同我結果差唔多噶啦。咁樣啦。咁咁就係咁樣啦。咁可以講下啲情趣玩具先啦。阿空少，空少係一個乜嘢人先？空少係一個玩家，佢係純粹玩家。佢佢可以跟我哋去夜總會玩啦。佢可以我哋好多嘅酒店中其實都係空少介紹嘅。其實唔係我自己識去㗎，係阿空少介紹。咁佢去玩酒店中啦，佢亦都玩玩膠啦，亦都可能會玩下一啲免費嘅嗰啲 free 咩話叫？FOC 啦，佢乜嘢都玩下嘅。咁咧，佢啊玩嘅國籍咧，由中國去到印尼去到華裔去到美國、俄羅斯乜撚嘢國家嘅咁，即係唔好話全部國家搞曬嘅，咁佢搞好撚多嘅國家噶啦。 人種就應該搞過曬。 人種就應該真 係可能印第安未搞啊，冇喺美國住過 應該好多搞過噶啦，可能非洲黑。人咧， 愛斯基摩可能玩唔到啦。 係啦，愛斯基摩可能玩唔到啦。可能係咁啊。即係咁，佢係咩？得佢除咗玩喺性交啊之即係博嘢之外咧，佢仲同啲女仔好玩，佢啲好互動嘅嘢。即係甚至乎佢可能玩緊要網上遊戲，就識咗件女，成日救嗰件女啊咁樣，就呃唔好呃啦就可以令到個女仔幾鍾意佢啦咁樣。一加上一出嚟見面咧。空少殺死人㗎嘛，係咪先咁啊？出嚟見面，咦？哇！人哋喺網上嗰啲冚家仔個個豬卵咁嘅樣嘅，哇！點解一嚟到呢個似翻個人喎？ 都似翻錢家樂 喎，真係似喎 ，OK 喎咁樣。咁佢當然佢有佢嘅先天嘅優勢啦。咁佢識咗之後咧，佢同嗰啲女就玩好撚多嘢啦。 咁阿空少佢都話就話咧，佢而家市面上咧就有一隻吸管啊， 嗯， 吸管就好似奶奶即係好似口膠咁嘅，即係我哋男仔奶閪咁樣嘅， 嗯 啊，就我哋啜嗰個女仔嘅陰部嘅，佢話好撚簡單， 嗯， 你一啜一用嗰嚿嘢，你平時要15分鐘。先令到個女仔有高潮有水咧，去搞佢咧，唔使你喺五分鐘之內已經搞掂。 嗯， 即係其實阿空少認為五分鐘其實時間你永遠都覺得耐啲嘅。 嗯， 其實喺我嚟講，我應該係兩分鐘之內就已經搞掂咗件女。 嗯， 即係阿空少就話咧，嗰一隻嘢咧就吸有吸力嘅。 嗯， 你唔係話塞佢攞塊嘢入邊喎，陰道入邊吸佢，係喺佢嘅嗰啲陰體啊、邊啊，喺度啜啊啜啦。即係我覺得咧，我哋都會譬如一個好似識奶閪嘅人啊，因為我冇奶好耐㗎啦，因為冇私家菜我奶啊嘛，咁我都識少少嘅啜咧。但係如果譬如你啜得細，即係細用，即係個窿嘅細啲咧，佢會覺得 刺激啲， 刺激啲喎。你大大咁啜啊，其實唔係好有效嘅啫。咁佢嗰嚿嘢就會啄下啄下啄下啄下啄下，係唔係啄就撳落去啫？佢個啄咧就叫反啄啊， 嗯， 吸翻佢吸啊吸啊，咁啊佢咧就係咁出水嘅，咁啊跟住佢咁啊，當然而家出水，佢嗰、那個性徵就表現咗出嚟啦， 嗯， 咁跟住咧就 心態就有曬， 心態就有曬啦，咁、就喺床上邊好玩啦， 嗯， 咁阿空少成日教我哋，成日教我做呢啲咁嘅嘢， 嗯， 咁空少而家除咗有呢一樣嘢之外咧，佢仲有一隻叫遙控震彈，佢同我講嘅時候我就覺得。丟遙控震彈，我年年啊，即係唔好話我呢幾年冇去啊。我幾年前我都去呢個性文化節，我見到好多啦，即係好似 AV 嗰啲咁啊嘛。 無線震彈 係啦，無線震彈遙控嘅、 嗯、 啊，咁啊好似聲聲咧咁啊，塞個震彈落個聲聲度啊，跟住你啊個學生就撳個節，教師講下嘢，哦咁啊踎低嗰啲啊嘛。阿康少話唔係，而家唔係啊，而家嗰只用 S 嘅， 嗯。 A P P， 乜谂啲 app， 咁佢话你只要买咗嗰只震彈， 嗯 ，OK， 咁佢会俾一个 Q R 曲你， 嗯， 你就再喺手机 download 呢个 Q R 曲，呢、這个 Q R 曲咧就可以download 到落个手机度里边咧，就可以遥控呢只震彈， 嗯， 咁譬如咁、那个震彈要开啦，开 WiFi， 嗯， 咁譬如阿空少喺越洋，当然一个女仔日日都可能要开电脑啦，我唔知佢有咩手续要做啦。 嗯， 咁越洋可能去到好远，英国。 嗯， 啊依个系一个英国 case 嚟，阿空少同呢件女。 嗯， 因为阿空少同呢件女以前已经约炮过噶啦。 嗯， 啊咁啊玩完之后咧，咁跟住咧呢次咧就买咗只咁嘅震彈就寄咗去俾呢个英国嘅女士。 嗯， 咁我就话嚟试下啦，你塞落去。咁、嗯、我就喺网上面 download 个 apps， 咁、我就可以喺我个手机度咧就控制到个震彈。咁啊，你睇下咩反應啊？咁啊，跟住阿康就話你試咗未啊？仲視頻緊噶嘛？ 嗯， 試兩嘢先。咁、啊，佢就即係等於我哋咧，個手機熒幕係點樣咧？譬如你係點一下，個手機熒幕篤一下，手機熒幕咧，咁、那個震彈係震一下。 嗯， 但如果你譬如你係打環，滑嘅個震彈咧，那個震彈就唔同嘅震法。即譬如你係喺個 apps 嗰個手機度咧，打圈。咁、那個震彈又唔同嘅震法，即係有啲波浪形震法啦、啊 嗯、 狂震啦、 啊、 點震啦、啊，咁、全部由你嘅手機裏面控制。 嗯， 咁所以安少話睇撚住嗰件女，喂好撚 high 喎，因為佢視頻緊㗎嘛。 嗯， 試兩嘢先，哎呀你串鳩我啊，串鳩我又滑你一嘢先，啊你乖乖乜撚嘢圈啊你先，你講哇，你咁樣去遙控嗰個一個對岸，即係。一個喺英國嘅女仔，你又幾得好玩啊？咁當然啦，你咁玩完之後，佢一滾噶啦，即刻咪手機啊嘛，咪即刻喺個手機裏面即刻 book 個酒店中嘅屌咯，啊康少咁啊，咁嗰件咧慘啲，有冇其他仔診咧？未必即時有啊嘛，咁啊唔知啦。咁原來有啲咁嘅嘢玩嘅喎。 哇，咁應該出翻個咧，即係。對應下嘛，嗱，我哋男有個 WiFi 版，咁女又應該有個 WiFi 飛機杯啦。 喂 ，WiFi 飛機杯送落我哋嗰度。 係咯， 中意咧就 跟住再帶埋個 VR。 係啦， 哇，即 係我諗而家即係啲科技咧，即係可以去到咧，即係其實我哋估唔到都係好撚多嘢玩嘅。 係啊， 即 係我不嬲都話帶 VR 應該好好玩嘅。 阿康少講 啊，而家個技術成熟。 阿康少講呢一隻嘅震彈咧， 其實已經有大陸有貨㗎啦。即係阿空少冇辦法啦，因為佢玩先人一步咧，佢買德國貨，梗係貴好多啦。我唔知幾錢，唔計做。OK， 佢話已經有大陸貨㗎啦。 嗯，梗係啦。 唉、哎，大陸貨啊，到時真係好優惠喎、啊，我覺得。咁聖文法師就嚟咯喎。 哇！大陸貨喎、啊，大陸貨因你裝完個 A P P 唔知有冇幫你開 啊咁。 幫你開個鏡頭錄鬼埋， 錄埋個花呀！我都唔撚理佢啦，呢啲唔幫我事，唔係錄我塊條嘢得。喂喂，即係我可能唔知點啊！如果得嘅話，我都可能今年會行一行聖文化節咁，我未知啊、嗯。啊，我因為我呢排安排 十月幾喎，係嘛？ 係咪十一月嘅？而家叫佢十一月嘅。因為呢排咧，我自從咧神獸 close 咗啦，咁、其實我唔知佢而家開翻未㗎啦。節目開翻出街呢日，我唔知開翻未。咁我哋亦遇咗一個咁嘅環境咧，咁其實我某程度都應該去多幾間場，探討下任何地方，可能會去下珠海啦，亦都可能係喺深圳揾多幾間福田揾下場啦，羅湖揾下場啦，啊咁如果淨係靠跟住靠死間場死緊嘅，咁、我哋都好彩，我哋仲有聖 Expo， 聖 Expo 咧就好到乜嘢咧？佢喺呢兩個月嘅大嚴打咧，佢係冇停過嘅。 有停過， 冇停過啊！我咪唔知啦。咁阿林林同我講就話冇停過啦。 有停過，肯定有停過。 咁可能停一兩日整頓啦，可能最緊張嗰幾日啦。咁起碼停一少啦。你都比陳秀停兩個月，停曬足足兩個月啦。OK 啊，咁我咧仲有得玩，但係就依靠曬一間場咧，一來聽眾聽又會悶啊，又冇新意。咁二來咧。真係要揾下其他嘢啦。咁我呢排就有啲網友喺外國過嚟啦。咁佢哋可能會帶我去珠海玩啦。咁、或者我哋會阿碌你又話水圍開返啦。咁、我哋或者可以水圍呀。水圍我哋有兩間添啦，係咪我哋又可以水圍行轉啦。我啲媽咪嘅電話我哋仲有。我 keep 住㗎、我 keep 住有畀紅包佢哋㗎。喂係時候攞嚟用啦、大佬。喂每年八啲生日又俾咁嘅成咁係時候要用啦唉咁費事嘥撚咗紅包咁都要去下啲新場啊俾啲新意俾啲網友等佢有得玩啦同埋有得 有嘢講下啦。 係啦有嘢講下啦其實係咪我都有嘢講但呢排好似呢期嚴打淨係撐張強嗰集冇講其他嘢啊，都講一集啊，實有嘢講啊呢排，就係講嚴打，其實我仲可以講兩三集，不過淨係講嚴打嘅話，啲咪屌出你噶嘛，仲話攞一蚊集，你唔盜肉唔撚得噶嘛，所以咧就要講翻下空少啦，空難啦，咁點解有空難咧？就首先一 多謝我條女咯， 唔係你嘅因為上個禮拜講咗咧，所以一就唔可以係講你條女啦，第二。就係、是、你條女啦。第一係咩呢第一就係呢個最得起過期啦。我重申一次最得起唔係幫我買嘅。我買嗰啲好撚窒身嘅因為我自己飲得多啦食得多啦。咁、我係喺啱啱講半年到呢我就應該可以將一盒食曬啦因為仲有啲網友幫我買㗎嘛。咁、我啲係新鮮、okay? 未到、未過期嘅 ,ok?、咁阿空少嗰個 貨源自己負責啦。 係啊，我自己負責啦。過期我自己食啊。唉、好似嗰奶嘢我自己奶啊。你放心，我唔會有留嘢俾啲網友嘅，因為你記住一樣嘢，我不能夠買留嘢。因為我個朵貴過最得起，我個朵貴過神山虎。即係如果我做臭咗我個朵，喂大佬，我就可以用，可能係乜嘢都冇。所以我係唔可以買啲留嘢，唔可以買啲假嘢。但我可能會買啲貴嘢、你可能會喺出面比出面貴但我唔會買假貨、即係神山虎有冇假呢當然有假啦、我朋友攞個出嚟攞個一包俾我睇啦、真係攞佢自己仔去買一包買一盒過嚟攞大家攞一包俾我睇呀佢特登係撐我但唔幫襯我就係幫襯嗰間淘寶買咗一盒神山虎、包裝都唔撚同㗎、完全唔撚同㗎紅色係冇咁深㗎錢好多㗎、但係亦都有一隻假嘅呢係無到你一臨刻一毛一樣㗎佢咁樣講呀、因為佢睇價錢就知佢冇可能係買到咁嘅價錢因為佢我嗰個價錢當然唔會話俾網友聽幾多錢啦嘩佢嗰個價錢如果我入貨就差唔多係咁嘅價錢我仲要包郵佢仲要包郵即係佢買一盒 就試一盒， 就試一盒包郵，因為起碼都要十蚊郵費啦。佢買盒就試四一盒嘅喎， 嗯， 即係佢係即係真係平過我好多嘅喎， 嗯。 咁當然啦，咁佢話啊，佢話佢賣啦咁嘅價錢，牛哥，咁我都知佢係假噶啦。佢總之佢買過又俾我睇，佢啲飲過假嘅嚟試過嘅飲過， 嗯。 咁效果佢都話有效嘅， 嗯。 但係嗰種效力咧就唔似我哋嗰種中草藥啦，佢又會覺得可能呢一隻有啲西藥嘅成分， 嗯。 咁呢只佢講啫，啊，我又唔知啦。咁當然啦。我係一個信心嘅保障 ，OK？ 你可以貪平幫襯其他嘅，但你攋咗嘢之後唔好翻嚟怨我 ，OK？、 嗯、 就話：哎呀，我講我試個洗衫褲都，屌你老唔撚得嘅！你幫咗邊個？淘寶唔係你嘅咩？喂，真係有人以為我嘅淘寶嗰啲冇啊！我冇其他分店，你要買就一定要同我傾偈去買啊！唔係淘寶啊，唔知乜撚嘢地方有嗰啲全部唔撚係我噶。你話有冇有得賣？一定有得賣噶。是不是出面都可能有得賣的，真的都有得賣， 嗯， 可能便宜過我添，啊，我會覺得，但是我就最有我覺得我是最有保證，因為我的朵貴過神山虎，我的朵貴過最得起，嗯，OK， 咁啊，唔講呢啲，講翻個空難啦， 嗯， 即係除咗神最得起過期李健女之外， 嗯， 咁當然第三樣就開大酒啦， 嗯， 空少啊！呢半年都冇跟過我團，咁佢其實某程度咧，佢唱 K 咧就只會跟我唱嘅啫。 嗯， 基本上佢所以好少飲咁多酒。 嗯， 一飲眼喎， 係冇練開喎。 係咯，仲要當然啦，係威士忌溝綠茶啦。 嗯， 但你要記住一樣嘢，威士忌溝綠茶，你都係有威士忌。 嗯， 其實嗰個威士忌同個綠茶嗰個配合係幾多咧？基本上五分一啦。 嗯， 即係一扎一杯好細嘅純，你就要沖你一杯落杯嘅威士忌溝綠茶一落杯。 嗯， 其實會有四五分一係威士忌，嗯，差唔多啦，那個比例啱唔啱？ 唔知喎， 啊，差唔多啦，啊 好似對七對八咁 啊！ 話 我就當對七。 嗯， 啊，你個攞杯嘅七分一嘅威士忌，你每次同人猜妹， 嗯， 飲一個攞杯，就係，是，呢個攞杯嘅七分一威士忌。 嗯， 你點可以唔冧啊？你有乜可能唔撚冧啊？ 唔咁去飲咩嘛？半一杯兩次噶嘛？ 一杯兩次 ，OK。咁就一杯，我到一杯兩次，咁，嗯，你都點可能唔撚冧啊？你有乜可能唔撚冧啊？ 咁咪計翻嗱， 你一杯兩次， 大嘢幾多 percent 酒精啊？四十啊嘛， 四十 除七咯，咪6% 咯， 嗯， 咪即係同啤酒一樣咯。 咁你咪可能唔 諗？咁咪即係同飲啤酒一樣 啫。糖你始終 冇分別㗎。 誒， 你計酒精嘅話，你四十一對七，咪變咗6%咯。 不難咁計嘅。 梗係咁計啦， 因為啤酒有啲好撚淡嘅啫，有啲5% 嘅啫， 差唔多啦。 啊，我飲百威5% 嘅啫，你試下飲嗰埋加士伯入12% 添。 嗯， 即係其實你係比啤酒更加耐，而且坦白講，你啤酒你會漲， 嗯， 啊你唔會飲得多， 係，這個， 但係威士忌咧，這個，你就唔會漲，溝綠茶你最多就係甜， 飲唔停可以， 你可以唔撚停咁飲，咁你有乜辦法唔飲啊？ 嗯， 你冇辦法唔冧，你唔識閃。你唔知用我嘅方法閃， 嗯， 我下個禮拜就話喺我店用咩方法閃， 嗯， 我可以起到呢度，咁呢三樣嘢加埋空少，咪，嗯，大災難咯， 嗯， 咁我又見到一個真係好撚奇景喎，話聲你聽，咁有嗱，因為我哋強調啦，嗰間嗰個廁所有三有兩，嗯，一個踎廁，一個坐廁同埋一個尿兜噶嘛， 嗯， 咁嗰日咧，咁我見到空少已經。靈魂出竅啦，已經出撚咗竅噶啦，照計 ，OK。咁啊，空少要湯，咁， 嗯， 就行咗去廁所門口，咁啊，但唔知點解有兩條女喺個廁所門口入邊噶咯， 嗯， 兩條喺入邊，咁即係一個踎一個坐啦， 嗯， 或者兩個搞機啦， 嗯， 啊，是但一樣嘅，一個咪兩條 一條冇鎖門嘅， 就有鎖咗嘅， 哦， 咁啊喺度啦，敲門又唔出嚟啦， 嗯， 咁啊空少咁樣。我見到佢已經知道佢咩事啦，我即刻攞個栽酒嘅嘅盤擺喺阿空少度啦，都等唔切啊！ 嗯， 我個盤未塞落去咧，佢都喺個兜度已經有一半喺個兜度啦， 有一啲就喺個地下度啦。 嗯， 已經係咁樣就酸嘅啦，已經。OK， 跟住我唔得啦，我大力拍門啦。開門啊！好似公安咁啊，屌你開門！咁佢嚟一開門，一開門就見到阿陸，唔係就見到空少個樣。嗰條女哇，諗係啊，有條咁嘅咁嘅魚蟲啊，或者咧，唉，或者你只可以魚蟲。咁表哇，你咁嘅樣啊！跟住我就話：你出翻嚟啦，我推下阿空少位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咁殘忍嘅嘢，我就費事睇啦。我閂埋棟門，等佢即係嗌咗空少嗰件女入去睇。咁當然啦，空少搞掂曬啦。咁啊又坐翻出嚟個梳化度啦。咁我係小弟內急。咁我啊入去廁所開個細啦。哇！你好唔掂？點開啊？ 尿兜嘔咯！ 哇！佢點知喂？何止尿兜？個尿兜已經我已經金玉滿堂啦。個尿兜已經金玉點解去水呢啲？你知道㗎？大陸啲嘢咧，嘔嘢有啲嘢食喺度㗎嘛。會塞住個尿兜㗎嘛。咁個尿兜已經金玉滿堂㗎啦。咁都唔定止阿空少年嘔都含都唔中啊，唔中個尿兜啊，喺個地下度已經哇成個泥巴亂咁啊！哇！我屌你老尾，我都想嘔啊！屌，我見到我唔係飲大咗想嘔，喂，見到嗰個情況我想嘔，哇！乜黐撚線嘅條佬大佬，跟住我話咁啦，咁啊，其他我見到空少咁樣啦，跟住十一點幾啦，咁啊，我都喊走啦，咁啊，撇開空少唔講住 ，OK？咁啊講，即係我會講下佢哋搞幾多 Q 啊，我會一次過講曬。咁啊，阿朗尼嗰啲唔使講啦，佢嗰啲，你下次嗌佢上嚟做啦。講下 Uncle 啊，呢集本來我就諗住佢，本來想叫咗 Uncle 睇女嘅，但都唔好，唔夠空爛好，都係叫空爛。咁其實 Uncle 同我跟咗我哋兩三次玩啦。Uncle 睇女係有一個方法嘅，同我哋唔同嘅。佢阿 Uncle 係玩開啲咩場啊？以前喺東莞玩開東味啊嘛，東味有咩玩啊？睇女咯，睇唔到女點樣啊？ 出去鬧咯， 冇錯啊！碌你真係嗱，點解人同你做咗開節目，你就會知道我想講乜嘢？所以我就要俾個波你講啦，出去鬧咯，即係佢係次次都係出去鬧喎，即係咁鬧一輪又鬧一輪又翻翻嚟冇啊？鬧一輪翻翻嚟我冇啊？咁嗰日咧，我見阿 Uncle 行出去鬧咧，咁我就好好奇。嗱，其實嗱，坦白講，如果我鬧，我點鬧咧？我就會企喺我間酒店門口做賊碌。 你間房 口 門口， 我就做門口啦。你知唔知而家我哋而家嘅差妹七個六啊？七個六我哋嗌門口嘅，因為我哋話唔好嗌賊碌啊嘛。賊碌就唔好聽啊嘛，所以門口嗰個咪賊碌咯。我成日所以咧，我就如果我去鬧女咧，我就變賊碌噶啦。我就會喺個門口度做賊碌。咦？但係原來Uncle 唔係嘅，佢唔賊碌。佢係遊走。哇！屌成間場，屌你老味，好似巡到好似公安巡房咁，屌你老巡撚曬，我即跟撚住佢下一段呀。哇！你行得咁撚窒，原來雖然 唔係佢裝人哋啲房啲女添啊？ 唔係咁，一路喺度 即係佢淨係睇走廊啲。 係一路走廊喺度行喺度行咯。喂，咁其實即係你要知道其實乜嘢業咧？呢間機場唔細間嘅，佢仲喺樓上㗎。係 啊 係 啊係 啊！咁我都當然唔知。 起碼兩層㗎。 我真係我冇跟到阿 Uncle 佢冇上樓啦。估計佢係好上嘅，因為佢時間嘅問題，佢應該下邊行曬㗎啦。佢係咁，我嘅行，我哇！你老尾 冇計噶，鳩痕就要啦。 即係我，所以點解有時咧有啲網友見玩玩下，咦個朋友咧未揀女個朋友唔見咗，喂成個鐘頭唔見啫，佢可能真係喺度巡噶，係咁喺度巡噶。 喂，以前我哋去東莞玩旺嗰陣啊，即係啲媽咪邊度有咁得閒招呼你，帶咁多女俾你睇嘅啫。 但 係就係自己出去鬧嘅啫嘛，以前都係咁噶啦。 今時唔同往日啊嘛。以前我哋出去鬧，佢係好撚柒多女出去鬧嘛。但係坦白講，嗱，我覺得我同你都同意，金係咪 X 業？呢一間場啲女係多嘅。但佢唔喺個走廊度行㗎， 佢匿喺間房度咯。 走廊係冇人㗎，話真係聽。你要佢如果媽咪要帶一班女去其他房咧，先會見到有女行過㗎。平時冇女行㗎。 咁所以你一定要成間卡拉 OK， 應該要問阿張強啲休息室喺邊。 係啊，張強唔肯嘅，佢呢啲人就唔肯啦。我好少話佢唔肯。咁我你咪要周圍行咯，即係佢嗰間場唔細噶嘛，呢個行一轉起碼十零分鐘啊！我睇下咧，仲要上埋樓上嘅話，你搭啲多啲時間啦，落翻呢邊時間啦，落翻呢邊仲要巡一轉噶嘛。咁你所以咁阿 Uncle 就咁樣揀女噶啦。不過跟佢一次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嗰種鬧女咧，同阿 Uncle 都唔同嘅。即係我嗰種鬧女咧就七六。七個六。 哦，我通常都係自己門口附近。 係咯。 嗰十零廿尺啦。你唔會係走得太遠嘅。 咪七個六囉。我哋我同你咪七六囉。係咪先。Uncle 呢啲。 咪睇下你自己幾狠囉。如果好狠咁行遠 啲囉。咁所以呢 ,Uncle 呢啲真係玩呢啲場多我哋十年啦。即係佢啲真係。 有嘅有啦。 佢真係啲經驗比我更加豐富啊。 佢應該係改革開放時期 佢嗰期咁啊， 七十年代尾。 阿朗尼話 ：Uncle 而家啫，佢平時帶兩件上去嗱、好啦，眼白啦 ，Uncle 呢一次又咪又係帶一件，即係 Uncle 可以帶兩件，咁 揀唔到啫，可能 係啦，就證明其實揀唔到啦。 Uncle 呢件都好勉強揀嘅 ，Uncle 係啦，唔仲好勉強 ，Uncle 唔係冇貨啦，佢嗰件攞嚟3000銀嘅。是俾你哋嗰啲，你哋啊，唔係俾我啊，因為我嗰件都3000啊，好啦，唔值啊，我知道成日咁講，咁啊 ，Uncle 都係咁啦，咁啊都3000蚊咁啊，亞健高啦，有波啦，就略肥啦， 唔肥 咩？ 唔肥，一啲都唔肥， 我話嗰度 OK 噶， 但個樣 OK 嘅喎， 身材應該都幾好噶， 係咩咁啊？ 個樣就似嗰個吳恆美添啊，我講過啦， 吳恆美邊個啊？ 唔係東張西望咧，有個主持嘅。 O K， 咁我應該 search 下，大家可以 search 下啦。 好似 你， 好似噶。 啊，但係就3000銀。 我同阿朗尼都覺得好似。 咁如果你網友咧想撐下張強，咁就我哋有冇嗰個女仔？冇嗰個女仔微信添。 嗰個女仔 有冇抄？ 冇人抄我，冇抄啦。我不嬲都唔抄啦。 你冇抄你自己嗰個？ 有，我自己個人抄，我不嬲都唔抄人哋嗰啲。 阿姚先啦， 即除非佢主動俾。 咁你哋自己睇下，你話到時問阿張強啦，有一個3000蚊嘅女仔，阿牛嘅有一次嗌過嘅，咁啊唔係阿牛嗰件，記住，阿牛嗰件係冇人要嘅，即係你我嗰件係，你係冇諗冇要嘅，咁啊係一個年紀大嘅朋友攞嘅，你咪買張強，張強應該會揾得到俾你嘅，一個咁盡責嘅人。好啦，講翻今日嘅主角，空難嘅空少，咁啊佢同我講啦。咁啊，即係其實埋單酒都好撚折騰㗎。即係我哋要 call 迪迪啦。係 啊。 咁 call 迪迪呢就阿朗尼同阿 Uncle 一架車。你同空少一架車啦。你哋係點樣送阿空少返去㗎？ 咪 迪迪囉。陪佢返去㗎嘛，聽講。 我哋未知道台嘅。扶啫。 扶囉。 扶啫。 咁你哋係你係一個男人嚟嘅，你扶得嘅。空少 冇份扶我都唔記得， 佢條女都有扶噶嘛？ 係 啊，兩個人去扶少，一個空少扶佢上去噶。喂，大佬，呢個男人都阿空少都唔係輕磅嘅人嚟噶嘛？ 都 OK 嘅， 都 OK 嘅， 140零啦， 係咯，都 OK 嘅，但係冇有下次咯咁啊我扶你一次，第一次 OK 嘅，下次唔好咯咁樣。 我應該冇，我應該冇扶到啊，應該 扶到啲。 我上車應該係佢哋阿張強啊，同埋啲伙計扶。咁落車佢已經醒醒地㗎喇。 醒地啦。 醒醒地都係佢條女立住膊頭咁 樣。 但係呢要講返呢就落車嗰陣呢其實揸車差唔多到呢佢又嘔囉。跟住我嗱臨咗司機有冇袋囉有冇膠袋囉佢又話冇喎。跟住我話喂你頂住先死人都冇嘔啊。結果都好似逼咗少少囉。咁跟住落車嗰陣個司機就炸型囉話要收水車費囉。 其實應該 咁我係咁我唔話俾囉。咁 但 50咗冇好似，咁、 okay. 跟住但係我條女又炸曬人咯，又話呢度屈錢嚇，又話司機屈錢咁啊！ 我覺得啱嘅，如果你 即係佢唔係佢哋嗰種人嘅心態係咁樣諗咯。 但係我會覺得應該俾你， 係咯，我哋而家覺得我哋應該俾啦。咁你真係好咗人嘅車啊嘛，大佬。 咁我哋跟住咧，第二朝要問阿空少，你實問佢搞幾橋啊？我通常咁問嘅，咁阿空少咧就話一橋，同我講一橋，但係空少話咧，佢條女同佢講就兩橋。 因為佢自己斷咗片， 係啦，因為原第一 Q 就斷撚咗片，咁其實有冇出嘢唔知啦，其實 嚇佢咁即係可能 Q 半啫， 可能都係 Q 半啫。第二 Q 咁啊已經診咗啦，因為阿康少話：，哇，第二 Q 好撚就辛苦， 因為已經即係啱啱醉醒啦，佢啲又係出唔到嘢咁滯啦，基本上，但又好撚夾硬做，先逼到嗰幾支 啊，好辛苦嗰種感覺，即係唔做好似蝕底啊，做又好撚辛苦， 做又好撚辛苦，唔做又好撚閪咁。坦白講，我好似寧願好似你咁啊，半橋搞唔掂，第二朝仲又攰攰地，不如幫我起撚咗機算啦，我當蝕撚咗。因為坦白講，我都叫見過閪面啊嘛，見咗閪面，我又射過，將兩個加埋一 加埋一齊， 俾一 Q 咯。OK， 其實都 OK 嘅，但係咧，就呢個故事咧，就教訓阿空少，我知你去聽啊。首先一唔好買又食埋啲過期嘅，最得起 唔好食過期， 幫襯我買啊！你每次過嚟同我去。佢飲酒嘅話， 自己攞都可能平過你買。 唔緊要，咪賴要。我啲新鮮，我啲新鮮。啊 ，OK，OK， 你新鮮。阿康少話， 佢只需要下次 check 下過期未啫。 我唔知。阿康少話，佢跟住咧，其實咧醒過噶，因為咧佢食咗第二包嘅酒後醉得起咧，佢拉偷字啊 ，O 啊，佢有兩個過嚟兩個鐘頭去廁所去都好密啊。咁乜嘢 energy 都去屙撚曬啦，咁跟住咪屌你咪好夾硬咪做一 Q 囉，跟住就走啦，咪有2500啦，呢個故事重新講一次，加分啦空少，最得起同我買，唔好貪平，幫襯你老友啊，我因為我都係你老友，我都係可能貴你廿皮嘅啫，應該照計呀，我估咁上下啦， 咦呀 真係掛嘢皮嘅，我賺得幾多啊，你其實你哋大家知道價㗎喎，我喺個討論區同阿空少得成班人見到我阿空少幾原價幾多錢嘅，所以你知道我係冇錢賺咁滯嘅，得即係如果扣埋郵費，我係廿皮都冇嘅。你其實大家知嘅，即係可能網友唔知道。嗰日睇住我同阿空少，空少介紹嘅人俾我識攞貨，阿空少講埋個價錢俾你聽㗎。大家我哋嗰三人知道咩價錢嘅。啊！先聽， 哇！所以我都唔記得有價有件咩事喎？幾 係啊？好耐啦，好耐啦，一陣都兩三年啦，兩三年 都 見唔到啦。 邊個指啊？四五年都 四五年啊！咁你可以問翻嗰時見到嘅話，所以你網友係知道我賣幾錢嘅，即係最得起賺幾錢嘅。所以點解有啲網友實會幫襯我買咧？因為大佬你真係攞唔到平得過我噶啦。所以我而家我最得起加價加到90蚊，你都平過我唔過啊！話聲你聽，因為我價錢真係其實我同神山虎一樣，神山虎真係賺錢嘅，最得起我真係有時買翻嚟係益下啲網友㗎咋，因為有啲嘢買下咁可以，你唔神山虎嘅，你都有個最得起我 keep 住聯絡啊，咁樣我希望係咁㗎嘛。好啦，呢、這個故事再講一次，呢、這個故事教訓啊，空少，一唔好買啲過期最得起，唔好食啲過期最得起，你又咪冇錢，二。見到啲女癲撚咗、傻撚咗、啄鳩你嘅，你要識得避。OK， 三，喂，眼嘢唔係唔飲，阿空少聽我下個禮拜嗰集。OK， 咁你就知道你自己呢一次係閪喺邊度啦。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要睇題先。網友當然咧打賞啦，神山富啦。亦都可以幫襯我買最得起啦 ，OK， 我新鮮 包冇過期 包保冇過期，買咗俾你啊，你自己擺過期， 你擺過期你嘅事， 係啦，就不會有過期約買嘅，咁啊，我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咁啊，節目嘅時間啊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就到我出場咯，OK， 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